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那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哎，是一个新朋友啊。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是的， 好，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现在正适逢北京青年戏剧节正在进行，无数优秀的原创剧目正在展演。今天我们就有幸迎来了话剧杀死秋天的梦的主创团队，来听一梦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导演李进，来李进，李进先生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李进。 然后还有我们、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 还有我们另一个导演之一李林先生。 听众同志们好。很紧张，都不太会说话了， 感觉有点紧张是吧？ 对，有点紧张，第一次做这样的节目，很紧张。 别呀，您平常面对那么多台下观众， 对呀， 咱们才几个人啊？ 不，那个是彩排过的，这个是没有彩排过的。 电台直播从来不给彩排的机会。 对， 好，再来介绍一下。 对，还有我。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孙瑞琪。 哇，这自己先说了。 孙瑞琪 、 好， 很漂亮的姑娘。还有我们的另一位男主演啊，也是一位青年演员，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叫张天正。 大家好。 好像也挺紧张啊。 我叫张天正。 不是，这个我认为是演的。 这个 我认为是 带戏进的屋的。 我认为是演的。 据我所知，你们这个戏啊一共就两个演员。就是您二位。 对 啊，所以说他们要说他们紧张我都不信。啊，一个半小时都撑起来了，一个多小时的台词人都不带忘的。 对呀、不可能的。 对、今天呢我们就也跟大家聊聊在青戏节呢各位给大家带来的这部戏，就是杀死秋天的梦。 是的。 同时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请我们两位主演啊给我们来围读一段剧本，也是这个、他们这个剧里面非常精彩的几段合在一起的啊。那咱们就是今天先来聊一聊咱们这个杀死秋天的梦这部剧啊，马上就在青戏节的一些，我们好像这次有10个剧场吧，开始一些展演。 对，10个。 咱们在青戏节是一共有几场啊，林导演？ 我们这次青戏节是一共三场，这个戏一共三场，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菊隐剧场，焦菊隐先生那个菊隐剧场，在东市口。26、27、28是压轴的最后一个戏。 最后一个戏，麻烦李进导演离那话筒再稍微近一些啊。 OK， 话筒音量比较小啊。 OK， 你看我们李进导演这个块头啊，不像音量这么温和的一个人，但是一说起话，他在片场排戏的时候对你们温和吗？ 还 是 挺温柔的。 是这样的吗？ 我们导演很真性情， 很真性情， 很恐怖。 平时带我们都很温柔的， 平常带你们很温柔， 对， 那你就别出错了，出错就不一定怎么招呼了啊。 对， 那为什么会写就是这样一部剧？其实我知道这个，比如咱们这个梦啊，我看了当时这个剧本的给一些简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发奇想有这么一个选择做这样一个题材的剧，就怎么想起来，或者怎么有灵感做这样一个内容的戏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是这样的，这个戏是这么，那个是我们的一个编剧啊，也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叫钟海清，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博士。他写过很多剧本，然后呢他呢自己在研究一个戏剧的一个种类，叫独白剧。 独白剧 是 多年之前那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黄维若黄先生啊，当时黄先生是我们业界是比较牛的， 嗯， 所谓咖级的， 嗯 啊，现就是他什么当年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光私访记》都是他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写的， 嗯， 他提出的，这个可能有这么一个剧种叫独白剧， 嗯，嗯 那么其实已经有过，现在世界上有叫。萨拉凯恩之前有一些戏都是那个独白形式的，比如说4:48精神崩溃，然后呢还有就是像 V 独白，有这么一种形式。这个独白剧呢还跟独角戏不一样，独角戏是一个人，独白剧是可以多人，但是他独白，他对白少，就是互相之间交流少，只跟观众说，有点像宋诗，但是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呢研究的又少。那么这个钟海清这个博士生呢，他就研究这个事儿，然后他自己也做梦，他自己做梦，那个这个戏里边很多的片段都是他的梦的片段，然后他就给写下来， 哦，就是像内心独白的一样那种， 对，就是 内心独白，自己跟自己说话， 对对对，所以这个戏也比较稍微在处理上对于我们导演来讲、演员来讲有点难，有点难度，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我们的 我们有自己独家， 哎，对，我们有我们的非常独特的处理办法啊。那么独白剧就是《杀死秋天的梦》，这个关于梦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说这里边好多梦境，而且我们跟演员也聊过，其实梦这个东西挺奇妙的一件事儿，已经有的，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个，就是，咱们经常梦到一个场景。 特别熟悉， 哎，这个场景其实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碰见过，哎，但是你梦完之后吧，你模糊的记得好像我怎么着，哎，结果过两天，真的是过两天，你就在现实当中你发现一个，天哪，这个地儿我没来，我肯定没来过， 对 对， 但是他梦里好像有过这个， 见过，哎， 对吧？ 真有这 有这样情况， 是吧？是吧？ 对对对对，这确实挺神奇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我看了咱们一部分剧本啊，就刚才说这个独白剧的特点，能有一点点感触，就是我看大量的台词，比如说两个演员，可能他就是弟弟和姐姐这个交流，他可能两个人刚一交流只有一句，马上就回到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一些想法的阐释上， 没错， 感受的阐述，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还不像我们很多情节冲突比较大的一些戏，就对手戏，其实这是给着肩膀接的时候，你可能演起来比较更顺手一些。 对， 而对着大量独白的时候，尤其我觉得对年轻演员考验特别 特 别 大。 对对，所以我们选择了特别好的年轻演员。 哎呀，谢谢导演。 你看这个， 在这里夸一下啊。 这个时候，两个李导之一啊，这个又发出了温和的笑声，相貌不是很符合的温和的笑声。我想问一下林导演啊，就是在排这部剧的话，我听李金导演说，你也是主要来负责演员的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在排剧的过程中的一些处理，那在排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对这部戏的感受？ 这部戏特别就是让人就是没有抓挠， 没抓挠， 对，它就是很让人抓挠的东西少，非常少， 没地儿下手是吗？ 对，这表演上来讲的话很难，就是一个最你想不仅仅是对这种年轻的演员，对我们这种在舞台上 青年老演员， 对这种青年老演员来讲的话，在舞台上确实也很难演 啊， 也很难找这种点，所以李金导演他的那种创作思维上，然后去找一些他的内心感受，然后从这种内心的感受上外化出一些的舞台行动和舞台调度，然后这个才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去抠，真的很难抠，非常难。等有机会，看我们戏的时候， 你们 就会去感受这种 感受一下 这种难度。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是我要把李林老师请来吧？北京人艺的青年老演员，塑造人物在表演上还是有一套的。 我也在学习， 我们得一起合作，才能把这么难的东西给弄好。对对对， 看来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上来了，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啊，这个安英杰说啊，这个给大家送出了很多玫瑰，包括风来了啊，李若爽等等， 感谢感 谢 谢 谢。 非常感谢， 是不是主要是送给女演员的？ 送给咱们几位男士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谢谢谢谢谢谢。 尤其一会儿唯独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更能体现出这个区别来。其实刚才咱们说了，李林导演也说了，没有抓挠。 对， 其实有很多戏在我们排练过程中呢，你可以说，比如有个抓手也好，有个支点也好，有下手的地方也好，我们处理起来可能会用一些技巧、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面对这种独白剧，可能是我们以前比较少触碰的一个类型。 对， 要年轻演员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去阐释的时候，这可能 能在一个舞台上呈现的时候，我们既不能让他觉得枯燥啊，又让大家能听得进去，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仅二位导演要下很多的功夫，两位比较年轻的演员在这方面肯定也是经受了各种折磨。刚才那话别看一开始说得很温和啊，我们平常这个导演很真性情，对我们很温和， 对， 你看你排练的时候出错不定怎么回事呢， 是脸就耷拉下来了。 咱先问问天正啊，不一定舍得骂我们这个女演员，咱们说天正的话不一定怎么处理呢，在排的过程中有个什么样的感受，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有一个，我先插一句、现在有一个事实情况是天正的这个腿现在正在伤，稍微有点小问题啊、他现在走路一瘸一拐的，但绝对不是我干的。 没事，我们一会儿在这个直播中我不让他站起来的，绝对不会露出有可能你是始作俑者的这么一个。 对， 天正介绍介绍，在排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 是这样。刚才你一说导演的时候，我那个后背啊有点冷汗都吓出来了。我不紧张， 开始黑我， 我也不害怕， 开始黑导演了，你知道吗？ 该黑黑啊，我这村没这店儿。 李静老师，和李林老师在给我们导戏的过程当中呢，是对我们挺负责任的。 嗯， 我觉得演这个戏对我有很大的挑战。 嗯， 因为在学校里演这个戏的时候，演其他的戏的时候。因为是低年级嘛， 嗯， 所以会时间特别短，就只是回一个片段，包括中国经典、外国剧本都是片段，就半个小时。然后那个我算了算时间啊， 嗯， 如果要是那一个段儿，我可能自己就说话只能说20分钟词儿， 嗯， 如果在这个戏里边，我得至少说50分钟以上，自己一个人就得说这些，这是我自己想的。 嗯， 就会对我挑战特别大，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也很紧张， 嗯， 然后导演呢对我要求也比较高， 嗯， 有一次 说了，嗯 啊、有一次就是我记得就 说话注意啊，说话注意啊，说话注意啊， 还是得说导演对我这样是为我好， 嗯， 因为有一次。在剧本里边有一个弟弟， 嗯， 有一个弟弟，可是呢在我的经历啊，就是我的家里边有一个哥哥， 嗯， 就是因为两个导演就产生了这个意义， 嗯， 到底是叫弟弟还是叫哥哥，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冲突， 嗯， 会说到底是说这个还是说这个，但是 意见不同了， 对，然后意见不同了的话，就是我在不停的试试试，然后试完了以后，我还是因为对我要求比较高嘛，还是来情感借鉴，因为在这个演戏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你所有的剧本上的台词都是对你在你这个 生活当中 的， 嗯，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情感借鉴，建立内心事项这些东西，导演会让我一定要建立起这个内心事项，不是简简单单的呀。就是说啊，那就改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要真的以后从事演员这个行业的话，是不会有这么多，给你让道的机会。 嗯， 哎呦，吓死我了，这事儿不是我干的，这事儿李林干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演一段，然后呢，他这个台词是我弟弟怎么样，我弟弟怎么样，我弟弟怎么样， 嗯，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就想着你平时生活当中你弟弟怎么样，你怎么样， 嗯， 他就来一个。他说那个我平时当中我哥哥是这样的。我说那行，你就说你哥哥这样。李林老师， 嗯， 不行，是弟弟就是弟弟 啊。 我说这改成他哥哥，让他说他那个更有激情， 感觉啊， 不行， 就是弟弟， 你说弟弟，你脑子里想的是你哥哥，演员得有这种能力， 嗯， 演员就有那种能力。 一下天正就可能比较纠结， 天正一下就成长了， 对， 发现家里人口多了，哎呀，家里好热闹。好，也是时间关系啊，咱们进一段简单的片花，然后呢，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四位聊一聊关于《杀死秋天的梦》这个戏啊，他们排练的这个过程中，以及他们现在从业对这个话剧从事呢，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看法，而且非常期待二位演员 下段 带给我们的唯独剧本， 下段时间。还有女演员哦， 那好，咱们稍事休息。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天天打冷喷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那么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啊！今天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特别开心，我们已经好久直播间没有这么热闹了， 这么多人 了，而且来了这么多志同道合而且啊就水平特别高的青年的戏剧从业者啊！ 是的。 首先介绍一下《杀死秋天的梦》的主创团队的导演李进，李导你好。 大家好，我是李进。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一位李导啊，李林导演你好。 李林导演。 大家好，我是李林。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部戏的两位主演。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男主角张天正，天正你好。 大家好，我叫张天正。 你看，比咱们开头的第一遍好多了， 不紧张了。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演孙瑞琪，瑞琪你好。 大家好，我是瑞琪。 刚才啊，天正呢，虽然这是曲里拐弯的啊，没有太说两位导演觉得怎么样啊，就说哥哥弟弟的事，哥哥弟弟的事但是人家瑞琪人进来就表明了，说我们导演其实特别温和，怎么 对对对 这你排戏过程中，尤其这样一部戏，对我们这个年轻演员内心大段独白这个戏，在排的过程中，在现在还没有在青戏节开始上演，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来排这部戏，其实我是来学习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剧本。 你太会说话了。 真的，我们的剧本如果读过以后，你真会觉得非常不错，特别有文化底蕴。而且我们还有两位特别优秀的导演，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是导演一直然后教我怎么样可以演得更好，怎么样可以让台词变得更出色。然后我非常开心，而且私底下大家关系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又玩着又学习着，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哇，对，就为了让这个戏那个出现比较好的效果，我们互相之间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都刨出来了。 是的，是的， 就是各种泄底是吧？ 对，但是今天肯定不能说，今天肯定不能说， 今天不说。刚才瑞奇也介绍了，他这个剧本非常好，他的台词啊，一切的这个设计呢，包括文化底蕴等等。今天我刚才看了咱们这三段，真的挺棒的。一会儿也请二位咱们啊提前给我们露露啊。虽然咱不能全露。全了之后，你让别人再看戏的人怎么办呢？ 对 啊，看完之后，大家还希望去我们的剧场实地的看一下，因为话剧这门艺术，说句良心话，现场看来和我们看视频的感受是完全 不一样， 真的完全两样的。其实李进导演很多年前有一部话剧，我看了，我也在网上看过视频。这两种感觉，尤其那个话剧，它也加了很多就比较打趣的元素啊。当时是曹操道吧，关于这个曹操墓的这么一个被发现了，咱就说挺挺 GDP 吧，挖出来埋回去，反正都是钱嘛，等等等等的。当时里面有很多很多桥段，现场看的时候，你会大家特别开心，一起跟着笑。但你看视频的时候，就感觉就会弱很多 啊。 所以说，这个话剧本身这门艺术，现在呢，真的特别欣慰的就是最近这10年8年吧，也是跟北京青戏节一起成长。北京青戏节今年是第十周年 ，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越来越多了。其实十年前我们看，真的努力去做 话剧、舞台剧的从业人员并不是特别多，因为现状大家可以理解，他的收入啊各方面啊和这种演艺的同行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富足，所以大家呢可能哎有一些想法，从事这个行业真需要很多很多的付出。 对， 那咱们刚才说这个。说到刚才咱们排练这个戏有很多很多的难点，我想问一下李静导演，就是这个戏的，咱们说，因为我们老会把它一些拎起来一些比较高大上的概念去提某些事情啊，经常会有人说问什么意义或怎么怎么样，那我们排这样一个有关于梦境、有关于大段内心独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剧，您有觉得它这个对我们至少这个话剧市场也好，对我自对你们自己来讲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这样的，您提的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意义啊，我非常的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很快，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也好，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压力也很大。现在已经很少很少有人愿意去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往外倒跟别人说了。 对， 然后大家好像互相之间都隔着一层纱。然后这个反倒只有在梦里的时候，也许才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东西在。 对。 然后有些人就说，我现在这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压力也很大，然后怎么样的，就都不真。反倒梦是真的。那么我们在在想，那么通过话剧、通过戏剧、通过观众走进剧场，然后看我们这个沙子秋天的梦，能不能给观众稍稍的有一点。跟观众分享一下，咱不能说启发，咱别启发观众，咱也别教育观众，就是跟观众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能不能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真正的去交流， 对， 跟那个这个跟你身边的人交流，因为这个戏，我最后把它归到了姐姐跟弟弟之间，这个有点剧透，但是没事儿。姐姐跟弟弟之间互相做梦，互相钻进了对方的梦里。但是只有在互相钻进对方梦里的时候，他俩才能真正的说真话。 是真实的啊， 就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已经相隔很远了，已经不联系了，很就是冷漠啊，就是不联系了。一个人在南方，一个人在北方，就也不怎么样。但是他们其实，在内心是很想念的。他们经常就互相梦见，完了这个戏的场景有点悬疑的感觉，悬疑的感觉， 想深了会吓人是吧？ 有点悬疑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互相钻进了对方的梦里，然后才开始真正的交流，完了去谅解、去和解、去怎么样？这个是我想跟观众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都市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包括人之间的情感，这个方面，这个是我想表达的。 这个我觉得还真挺重要的。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大家已经有比较深的这方面的感触了。就像刚才李静导演所说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像有一些 MV 啊，有些影视作品，就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咱也不给做宣传了，就全是戴着面具啊，整个都是戴着面具的 啊，对， 这么一个 MV， 当时看完之后挺感触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人就是比较交心的啊，吐露真情实感的这种交流越来越少。以前说酒后吐真言， 对， 现在发现啊，酒后说的真话也不那么多， 也不靠谱啊， 是不知道酒量上涨了，还是这个 假酒 啊？喝着假酒了，这个感触特别，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误会，很多东西都来源于我们真的不能就是坐在一起啊， 对， 真情实感的真心的对方交流一下。 对， 如果真是。你想一想都挺享受的一件事儿，一点心理压力没有，大家还挺渴望的。 是， 但是总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老自己藏着掖着收了一点。 而且生活习惯也导致了我们现在微信、微博 对，变得很冷漠， 互相面对面的那个机会也少， 那个劲儿少了， 面对面的机会也少了。 对， 就是微信、微博都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包括视频电话，但其实视频电话你看的不是那个人，是那块屏幕。 对， 是那块屏幕。它其实它的主要的宗旨是在解决。你如果是距离远的话想念，但是现在你距离再近，都愿意掏手机，都不愿意面对面。 我们在办公室里经常一个办公室里面还互相发微信来解决问题。 对，那我接下来也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另一个李林导演，就是曾经您也是作为演员，然后演过很多的作品，然后我想问，就是怎么开始转这个型的，就是转到话剧的？ 刚刚 刚刚 就这个戏 是被李静导演拉下水， 被我了， 对， 被我抓壮丁。 那什么感受呢？ 其实我以前也有这个想法，只是因为一直在演戏，然后一直做演员，然后不敢迈出这一步，觉得好像人家说你是演不好了，还是演出不了名了，还是怎么着，你就要去做话剧演员了，要不去不去做去做导话剧导演了。然后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做导演对你的表演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才会想尝试一下去做下导演，然后去深度的学习学习这个里面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对于自己的表演更有帮助。然后跨界其实也不算是跨界， 不算，我觉得真的不太算跨界， 对，不算跨界， 导表不分家， 对，导表不分家， 演而优则导， 对对， 演而优则导， 不，演没有优，然后呢，但是在学习，让自己的演技更能优， 对， 是这样的， 没事， 而且我们剧院呢也有很多的青年演员也在做这个工作， 对， 所以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 对，为什么不呢？所以我就去尝试一下， 反正也不赔钱，是吧？ 其实真是啊，你看我们做演员的时候，努力在去饰演一个角色和解决一个角色的问题的时候呢，是通过自己一个人和这个角色就这么两方就完了。但是这个作为导演的话，你可能会从通盘去考虑，你从另外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演员的演出，这个可能是经历过一次之后，下一次自己再去塑造角色的时候，可能感受就不一样了。你会搭着点对方，给对方来个戏口，这可能就是感触会比较深一些。 对，而且你从全盘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位置，你的功能性是什么，你作为一个这种角色，就是你演的这个角色在这个整部戏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往你往哪边去发展，然后会更有帮助。 对对对， 更有帮助于这个表演， 考虑的角度不一样了。 对， 咱不提什么所谓的高度不一样了，其实你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 对， 这个时候你以后再去诠释一个角色的时候，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不像以前只忙或者低头忙活自己这一块，都不抬头对面爱谁谁。 对，交流还是要交流，一亩三分地的事情。 对，好，那其实跟问问李林导演，咱们第一次啊，从这个来接触这个话剧导演这么一个工作。那其实这个李进导演啊，以前经历特别丰富， 对， 做过记者，做过杂志媒体， 是 去国外攻读这个传媒专业，又做过电视纪录片，现在又一心的回到我们这个戏剧舞台上这个领域去做。为什么会选择回到这个戏剧舞台去做这一方面？以前经历那么丰富，我觉得每一个口将来可能当初您一直做下去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发展。 是，是这样的，就是跟性格有关。从小就爱表达，从小就爱表达，爱表达呢，那么爱表达的这个职业呢，大概是什么？做新闻工作者啊，新闻工作者、律师啊，或者是演员呀、或者是怎么样导演啊，或者是我的意思是语言上的表达，不是文字啊。你要是爱文字表达的话，就可以去做这个什么做写书什么的。但是都是文科，首先小的时候学习偏科 啊， 文科比理科强。然后呢，文科之后呢，然后就觉得那个小的时候特别崇拜咱们新闻工作者。特别崇拜新闻工作者，然后就特别想去做记者，特别想去，当然不一定上镜，不一定上镜，就是要去做记者，然后就考的就是做新闻工作，做新闻工作，然后呢，后来呢就出国之后呢，出国留学的时候在伦敦，在英国，在伦敦，然后就看了很多音乐剧啊，伦敦那些戏 啊，英国在这方面真的很强大 啊。当然有，他有一个莎士比亚就够了， 还能再吃一百年。 他有个莎士比亚就够了。然后我就也不是说熏陶吧，就是因为这个家里人有人也是做这个工作的，然后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也还没往这方面想，还没往这方面想。然后回国的时候呢。回国之后呢，做纪录片。为什么做纪录片呢？做纪录片，我认为是这个电视行业，电影电视行业里边做纪录片是一个，比较能真实的表达的这么 更多体现你自己想法和一些思路的一些 东西。对，它不是特别的那个所谓的赚钱怎么怎么样，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很要用心的。 做的这个事情。嗯、然后呢，是有一次契机，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曹操道。 对， 曹操道是当年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的那个公司的年会， 哦、 里边我自己写的一个小品。他那小品写长了， 写出一个多小时来。 小品写长了，然后我就给缩了，缩了之后就演了。然后完了事之后，我就去再问那个我身边的家人也好， 包括朋友们， 包括朋友们圈里人说，哎，李静，你这个圆的这个剧本写长了，剧本再加吧加吧，就是一特别好一戏。我说真的吗？说真的，来吧，咱们一块弄吧。就弄 一发不可收拾， 弄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 好， 对对， 非常感谢这个李静导演分享了他经历这么多之后回到戏剧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想从事的人呢，复制起来比较困难，就不要想这件事了。下面进入我们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今晚戏中戏，请我们这部戏的二位主演给我们来围读一下这个剧本。 剧本 啊、 嗯 这个剧本这是其中的三段吧来这个就不像咱们平常日常分角色，人都分得好好排这么长时间了。 嗯， 然后呢咱们从三二一，也请这个，不然从这个李导给喊个三二一开始吧。 对。 好，我就现在准备开始，你来那个李林，你来喊，李林你来喊， 来来，各位都可以。 好， 来给个三二一，咱们二位演员。 第一段，从第一段开始。 对对对，就按照咱们这个准备的这几个段落就可以。 嗯， 来， 好，那就是按我们的规矩来。 嗯，好， 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预备。 这一个晚上，我连续做了几个可怕的噩梦。第一个梦。是我被骗去传销组织，他们卖一种让人吃了会飞翔的灵药，可惜有个老太太吃了，不但不能飞起来，反而变成一只丑陋的癞蛤蟆。警察过来了，大家好害怕，我躲在一个发臭的草屋里战战兢兢的。这第二个梦是一群丧尸追着我，不管我跑到哪儿，他们都会伸出血淋淋的手。他们把路上的野猫、野狗全部无情地撕碎，喝了他们的血。我想打电话报警，但没人接。我想进寺庙，但门是关着的。最后牛顿出现了，他们才不追我。最后一个梦，是我跟弟弟吵起来，因为我跟他约好了在太阳城下碰面的。一起去医院看父亲，而他偏偏又去了江边儿。我知道江边曾经有过他喜欢的女孩，那年弟弟真倒霉，女孩把弟弟写给他的情书交给了校长，校长竟在升旗之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念了那封信。弟弟受不了同学们的奚落，选择了辍学去东莞打工，当然父亲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最让我难受的， 最让你难受的是我， 是姐姐。说起我的姐姐， 你始终不能原谅我。 我始终不能原谅她，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哪儿， 估计是在南方某个地方吧。可我总是梦见她呀，我甚至还梦到过我自己出现在他的梦里，还和他说话来着。 我也经常梦到你，我钻进了你的梦里。 不想了不想了，想起他我都头疼，睡觉。 我梦见在一间昏暗的老屋里，母亲冷冷地说，我不是他的儿子。 我不是他儿子。 我听完十分惆怅和悲伤，父亲不知去了哪儿，姐姐不知去了哪儿， 姐姐，姐姐， 妹妹不知去了哪里，弟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瞬间，我觉得我的人生比黑洞还要无光。门外，死一般冷寂，只有母亲默默地坐在炕前吃饭，而我开始变小，变小。终于变成一只扑火的飞蛾，消失在粉红色的落叶纷飞的秋天里。 秋天。 好，下面是第二个，我来起啊。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啊。三二一。 我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女孩走得实在是太慢了。天亮了，日出了，梦醒了，她还是没有走出废弃了铁锈斑驳的大仓库。那个女孩到底是谁呀？ 那个女孩是我。 你怎么总是烦我？ 我怎么烦你了？ 我都说了你别走到我的梦里。 你自己做梦梦到的我，我进来了难道不是你的召唤吗？ 召唤个屁，我要睡觉。 没错，你是在睡觉啊。我在你的梦里，你以为我愿意来吗？除非 你也在做梦。天哪，现在解释通了，咱俩同时在做梦， 并且都梦到对方。 对，你想拿着什么？你别动，那是我的日记。 你胡说，这明明是我的。 要不读读，读一下就知道了。 第三段，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三二一。 你不能原谅我，可你看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不能被原谅的事儿。 天灾啊，天灾怎么能赖我呢？ 反正你总有你自己的。 那你呢？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总是和妈妈吵架？ 那是因为她管我，她管我管得太严了。她对你怎么就不这样呢？啊，因为你是她和后爸生的。 对，怎么了？你那个亲爸不好，她对我妈不好。 我告诉你，那也是我的妈。 行，咱妈，她对咱妈好吗？ 我不知道，我很小他俩就分开了。 我梦见我的姐姐了。 她梦见我了。 我俩刚才在说什么来着？ 父母、姥姥、姥爷。 什么来着？ 父母、姥姥、姥爷。 哦，我梦见她跟我高兴地说，她的债终于还清了，还清了。当然，她没有说她的钱是怎么来的，但我知道他如果真有钱，那只能是把爸爸的传家宝偷偷卖了。几年前姐姐就因赌债还钱要偷窃不成，反被父亲臭骂一顿。从此至今姐姐没有回过家里一回，她就一个人在社会里混着，也骗过多少人，或者她被多少人骗过，我都不清楚。就在去年，姐姐开了一家服装店，因经营不周欠了不少钱，同时也骗了不少人，连我准备想去读进修班的20000块钱也骗去了。梦里我…… 梦里，姐带你去吃烧烤，喝啤酒，姐很开心。临别的时候，你叫我回家，因为爸爸其实心里很想见我。我笑了笑。听说古人七步成诗，那你也弄个，成了，我就跟你回家。 好，咱们时间关系啊，真的我在听的特别开心，真的。我们就是一般平常我们大家自己围读剧本的时候呢，很难达到二位这种高度，真的。因为我们这是真的在请嘉宾过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有一些爱好者，有一些学生，包括我们一些演员、一些导演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围读剧本的时候呢，并不像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演员在读自己在排演的这一部戏，他可能今天来个小品，明天来个舞台剧，后天是电影等等的，反差比较大一些。但是刚才这段就听得特别特别的过瘾啊，真的。这么热的屋里我都已经觉得不热了，特别特别开心。 背后一凉是吗？ 是啊， 背后 就汗毛立起来了，真的感受感动真的非常非常好。这种感觉我觉得在现场看的时候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棒。最后也请林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清洗节期间我们都在什么时间在哪些剧场有演出，大家一起来捧捧场。 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到这儿的时候你也紧张， 开始官方了。 我是清洗节，本次清洗节杀死秋天的梦的导演李进，坐在我旁边的是李林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部戏，这部戏刚才我说过它的名字了，我再说一遍，叫杀死秋天的梦。这个你们自己断， 自己断这个句是杀死空秋天的梦，还是杀死秋天空的梦。 嗯， 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每个人理解不一样的啊。而且这个戏是在9月26、27、28青年戏剧节的最后压轴的一个戏， 嗯， 在北京人艺的菊隐剧场， 嗯， 北京人艺菊隐剧场上演3天，每天晚上7点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共同走进这个姐姐与弟弟互相钻入的梦境里。 嗯， 好， 在这里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发来了一些话，一些小礼物，来不及一一给大家回复了啊。今天这个剧本读得非常非常精彩，好男人说说得好，刚才在我们李导在阐释他的一些理念的时候，在这里非常感谢四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有机会的话呢，本月的26号、27号晚上到我们菊隐剧场来去看一下这部《杀死秋天的梦》。那好，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感谢， 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谢 谢大 家， 网上有卖票的啊，现在已经很紧张了。 好，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一梦， 明天晚上6点45分再见， 再见，拜拜。 人变你不愿去